又系我哋啊，我杰拉德啊，有 Roy， 喂罗伊嘛， 罗伊， 系咁啊，好难得又嚟一次，咪继续讲下啦，讲。之前我哋讲到世界杯引申啲台湾足球咧，好似好多朋友都有啲认 系啦，大家意犹未尽喎。咁我哋想听多少？ 系啦，再讲下台湾足球嗰个情况啦。咁呢样嘢罗伊熟过我好多啦。 系啦，我有球迷同即系有观众同我讲，喂，咁你讲少少小朋友，咁我大人咧嚟到台湾脚痕喎，点解我搵唔到波踢？我话喂，唔会、啊，其实喺台湾我觉得踢得仲多过香港、啊。 其实群组都来唔到啫，你话啊，我开咩踢波踢波 咁啊。咁其实讲翻先，咁我喺台北，我哋本身就系一队香港澳门人组合嘅球队。咁我喺台湾，我搞咗四年噶啦已经。咁啊，如果大家喺群组度咧有呢个需求咧，咁咪再拎一次喺群组度咯，大家嚟踢咯。我哋就逢礼拜六夜晚踢，咁啊礼拜日下昼有时都会有一踢嘅。咁所以其实好固定噶，你一堆香港澳门人，我哋球队有30人啊，咁大家都系嚟。移民嚟台灣又有，或者嚟台灣又香港嚟台灣做嘢嘅都有，咁有啲學生添啦，咁所以其實都嗰、那個範圍好廣泛嘅，唔同人物都有，咁大家嚟識下朋友好，咁啊順便交流下，入波踢開心下，咁其實幾好噶。咁有時我哋踢完波仲一齊去食飯睇波，好正啊！咁除咗台北之外，其實台北我都遇過好多香港人咧，佢哋都有唔同嘅俱樂部嘅。咁其實喺台北咧，好多社會俱樂部好多啦已經，因為而家就大家足球意識高咗啊，好多人走出嚟踢波啊。好多时候界咧都搞啲联赛啊成咁，我都不少遇到好多香港人，系、啦，咁我话有机会过嚟一齐踢啊，系嘛，咁啊台北就咁情况啊，咁如果你话离开台北，你话去到新竹啊或者桃园呢啲咧，都系好多俱乐部一定搵到踢噶，只要上 Facebook 啊 search 足球或者 Google search 桃园足球，咁你应该都搵到噶，咁啊台中啊搵杰大啦，杰大都有一队添噶嘛， 台中有两队啊， 两队添啊， 劲。一对台湾人啦，就自己玩开嘅，咁嗰队就抽唔到大家噶啦，咁即系爆晒啊，几十人啦又系，咁而家我搞紧支球队叫台中港，台中港队嘅，咁啊， 喂呢个 idea 好似以前都有， 以前有噶，以前台中港有过噶，因为我随住我球场执笠之后，台中港就消失咗， 有啲悲伤嘢 嚟，咁啊，咁而家再谷翻所谓台中港，即系当然台湾真系个地方叫台中港啦，呢个地方啦，呢个港口嚟嘅。咁我哋台中港另一個意思就係住喺台中嘅香港咁解啦，咁啊谷破啲香港，而家都有10多人join落嚟嘅， 咁好啦， 咁我哋來來都去踢下細場，咁玩下當運動咯，有興趣都可以join入嚟嘅， 係啦，大家有興趣即係台北可以揾我，台中揾傑大啦， 咁其實其他地方都仲有嘅， 我知係其實南部都有噶嘛， 啊，不過啲就冇咁相對冇咁爽， 其實都歡迎嘅，即係譬如我哋群組入邊啲台南高雄嘅朋友，咁你想組隊都喺群組呼籲一下，咁大家。因为我哋平台原本就系俾大家可以联谊感情啊，分享啲资讯噶嘛，咁大家只要唔违规嘅，咁喺版上面大家凑，我哋都可以帮手推销嘅。不过讲翻喺大人踢波咧，其实好多香港澳门人咧嚟到呢边咧，都成日话喂，虽然搵到地方踢波，同啲台湾人硬系怪怪地，夹唔到佢哋，嗰啲 style 唔系好同，系啦，即系觉得台湾人踢波好似比较时独食啲啊，或者可能观念唔系咁好啊，大家都系小踢，可能都系新手咧，变咗。成日亂踢咁啊，踢到好冇人。後屘就遇到啲香港人就聚埋一齊搞隊波，唔知台灣阿傑大會唔會阿台中會？ 其實都有少少喎，我都唔係好慣到啲台灣人踢波。 係啦， 佢怪你， 即係佢哋咧，成日都係可能唔同我哋香港咧踢慣睇慣啊。即係你就算我唔識踢，我睇慣咧，佢踢波你啲 concept 啊嘛，咁大家識踢點？台灣佢哋冇乜 concept 啊，亂踢。 喂，咁台北系咪都好多球场噶？ 多噶，其實即係 有啲咩場啊？ 嗱，你世大，因為之前搞過世大運啊嘛，咁啊，而家最多人。即係吹捧會去踢咪附大咯，因為大比賽喺附大搞，咁附大人草場，咁佢開放俾人哋 book 喎，咁只要你譬如，但係佢要 book 就 book 曬成個大場，咁可能要啲球隊約夠人先 book 啦，咁但係佢開放嘅，係啦，咁除咗附大，咁譬如我母校北醫都有得踢啦，係啊，人造足場都係可以租嘅，咁啊，另外就台北田徑場咧，就政府就因為搞好多比賽冇得踢啦，咁其實佢講真啦，每一間學校佢本身就有草地去踢波啦，大家其實六日咧，佢哋好多地方都有開放， 小學都有啦， 係啦，最搞笑就係你十龍門都有喎，咁但係冇人踢波喎，成日擺喺度養草咁樣，其實 啲人唔係話嫌個龍門阻住曬咩？ 係啦，就我覺得好神奇，咁你明明學校都有足球場，但係又唔推廣足球，咁我覺得有啲搞笑咯。咁其實大家都係揾到地方踢波，最慘啊，有球場冇腳先慘，你明嘛？即係約唔到人踢波咁。搵群組啦，大家約好咗一齊踢波啦，好開心下啦。 不過約女仔踢波易啲嘅。 鬼咁你勁喎，呢個我哋你都要女仔踢波咁犀利。 你都成日 你都有計 啦，係嘛？ 嗰啲女足就唔同啦，即係我話一般喎，即 係 咁啊難啲啊。女足梗係易啦，因為女足佢都想搵對手啊。 我哋成日女足踢波嘅。 木蘭先四隊，咁一隊喺花蓮，一隊喺台中。高雄一台波，咁大佬友誼賽都難啦。 咁嗰啲聯賽嗰啲水準太高，唔好講啦。即係其實一般都 呢度都幾多女仔踢波嘅， 即 係約女仔真係 咁好 多學校都有 學校 噶嘛，係啦， 係咯。講到學校咁，其實好多家長都想知道，究竟我啲仔女去到學校咧有冇機會踢翻足球啊？咁樣其實都有呢啲資訊嘅喎。即係我知道喺台北市咧，就本身學校咧佢有課程咧，以前就要上五人嘅足球嘅。咁但係而家啲學校可能將呢個刪禁咗，因為佢揾唔到人教。咁但係咧而家就好多啲俱樂部咧就會同學校結合咧，就係話我可能課外活動會俾啲學生咧就喺學校裏邊。譬如籃球場好啊，或者室內嗰啲運動場都咧，咁就會練足球啦、踢波啊咁成，咁大家就可以有機會踢到波咯。唔得嘅話，其實而家出面好多大嘅俱樂部好多噶啦，即係啲咩活啊，或者咩信安足球學校啊，即係呢啲，咁佢哋就經營足球訓練班，咁啊俾啲小朋友踢。咁我見好多人都參加，好開心啲小朋友。通常咧，佢哋咧就喺禮拜六日嘅，就比較少係平日嘅下晝啊、夜晚黑嘅。即係下晝大家都因為幼稚園因為小學翻學啊嘛，通常假日。咁佢哋收費都唔係貴嘅，即係平可能就譬如三四百蚊台幣一堂。咁香港一定平，香港都至少百五蚊一堂啦。我記得我聽過啲教練講，咁呢個三四百蚊一堂咁，大概個半鐘到兩個鐘左右啦。咁啊，啲小朋友都玩得好開心嘅，咁啊六日就好多地方可以放電啊。咁台北行程大概就咁上下啦。咁當然有啲貴啲嘅，因為咧我知道有啲係可能請外國教練啦，即係可能佢英文上埋英文，因為你知多元教育踢波學英文咁啊，就貴少少啦，係啦。咁啊，台中我諗情況都差唔多啦，其實 情況差唔多啊，都好多小朋友，不過好似平少少咯，二百零蚊到咯， 好抵啊，二百零蚊啊， 台中 去啲咩天地玩到二百零蚊台幣啦，係咪啊？ 咁啊，都有唔少嘅。咁台中方面，头先有提过台北好多球场啊， 系啦。 诶，但系我想问翻，台北之前咪有个乐土啊， 系， 同埋美丽华附近唔系有个咩人造草有？ 系啦系啦，福沙球场啦，系啦， 即系都有啲私营球场出现噶啦。咁即系喺我嘅年代，我自己搞球赛嘅时候咧，全台湾系冇嘅， 系冇错， 我系唯一一个嘅啫。咁其实而家都多咗几个啲私营球场，不过。但系佢仲系室外嘅，室内都仲未有。哎，有兴趣仲可以揾我一齐合资搞啊！ 室外都系室内噶。 我系计划19年尾去再搞嘅。 好重要啊！室内点解讲重要咧？就系我唔知道台湾人咧系有个惰性定咩咧？落丁屎咁少雨就喂休息啦咁样，好多藉口。喂，香港唔系噶嘛，风雨不阻噶嘛， 爆风球照踢啊！ 系啦，你 话我后生嗰阵， 结大搞室内又点啦？冇藉口。 咁啊，晒得滞又唔踢。 系啊。 寒流嚟冻得就 系啊， 大风又唔踢，唉，室内场 你嗰度打爆都踢得喎。 啊，我搞球场嗰阵有几次咧，比赛日啊， 系 出边系雷暴啊， 系 啊冇影响啊， 只要唔浸得嚟得啦， 吓唔会浸入嚟啊，我二楼嚟噶嘛当时， 知啦系啦， 咁啊嚟紧啊19年啦，咁有兴趣咪就系大家研究下咯吓，有冇即系？ 杰大喺度撑住，一定冇问题啦！大家喂，咁有兴趣真系要撩一撩杰大 啊！咁啊，呢样稍后再讲啦，反正都做成年嘅事啦。呢，因为我哋，因为嗰句啦，我哋唔系诈骗集团，唔系话攞钱嚟攞钱，我哋好多嘢规划，好多嘢谂完先会公布啲嘢出嚟嘅，起码要仲要筹备多一年，我哋先会再讲呢啲。 啱嘅，咁你本身足球一个健康运动，咁喺呢度推广，咁又可以帮到台湾人，又可以帮，又可以令到大家香港嚟有个多个工作做，咁其实系互惠啦，三赢定多方赢嘅一个。program 好有意義啊， 係啦，咁啊頭先講啊台北球場啦，咁台中都唔少嘅，其實一樣學校啦，譬如我學校啦，我母校啦嚇，東海大學啦，咁啊逢甲啊， 係 其實都可以有借到場嘅，咁啊最近太原嗰邊 係啦，太原好啲啦，人草啲喎， 係 啦 ，fit 啦嚇。 南琼嗰边搞噶嘛，咁佢哋合作。咁另外潮马啦，又台中足委会管 潮马就已经好有历史噶， 吓嗰好多历史噶，咁呢啲地方都可以踢到波嘅，亦都可以 book 到场。不过头先同罗伊所提一样啦，一 book 我成个场要 book 嘅。咁如果你得十个八个咧，咁啊踢唔晒嘅，一定揾好多人先玩晒。咁其实就场地啊，其实都人啊，其实都好多可以参与到嘅。 所以就真系唔似话，即系以前大家都觉得台湾足球沙漠咯，其实我已经。有绿洲好耐啦，已经。 其实唔沙漠噶啦，我嚟咗之后唔沙噶啦。 大佬，头先即系上一集我都讲过啦，成十万超过十万嘅僆仔吓，十岁以下踢紧足球，你话仲点可能沙漠？即系呢堆人都唔止啦。即系我谂，可能等佢哋慢慢长大，即系佢有呢个足球嘅概念喺度，咁到大个佢都会中意踢波睇波，咁一定会兴盛嘅，早晚嘅事。 即系会睇波方面，其实其实同香港一样咯。即系香港其实职业足球或者咩都唔。其实都唔系好 hit 噶，虽然近年咩香港超级联赛咩，但系普遍啲人，你个仔话想做职业球员，你会俾佢做啊？ 系， 咁喺亞洲地區都係難嘅，即係呢樣嘢係啦。 即係我哋呢邊啦， 中國人觀念啦，都係咁嘅諗法嚟。 我哋炒樓重要啲啊嘛，學乜鬼踢波啊，咪嘥時間啦。即係啲咁嘅觀念之下，你香港足球其實都係咁萎縮緊嘅。咁但係睇波唔係啊嘛，好 hit 啊嘛。喂，咁啊，踢波睇波踢波都講過啦。喂，買嘢咧，譬如我想踢波，買衫買鞋。嗰啲用品嘅喺邊可以買到 咧？呢度而家就冇以前咁慘啦。以前都成日要揾香港救濟嘅。我記得我大學時代 喺香港買過嚟啊。 係啦，一係就寄俾我咯，唔係真係揾唔到地方。想買對波 boot， 買對波襪、波衫，真係好困難。而家就好多啦，因為而家品牌多咗，咁大家都有呢個需求。即係咩大品牌咩 A 牌啊，啲 M 牌啊，一定揾得到噶啦。M 牌可能就要揾啲體育用品鋪有得賣啦。咁 A 牌自己嗰啲門市都買到噶啦，咁好方便啦，係啦。同埋都係合理嘅價錢啦，同香港差唔多，唔難買咯。咁啊，而家多唔知啦，唔知呢牌子有其他新嘅牌子入嚟啦。 咁包括咗台灣牌子啦， 台灣牌子， 國產貨嘛，之前 冇錯冇錯係啦。咁都有好多唔少唔錯嘅牌子係喺買到，兼且都平靚正噶，係啊，都唔錯噶。 咁仲有網購咧？ 有網購啦，係啦，係啊。咁啊，網購我哋都有即係幫手買啲波衫啦，大家嚟可以 即係我哋網頁啦，結伴網羅啦，咁啊都可以有產品。即系而家啱啱推出就波衫啦， 系 咁嚟紧仲有啲运动用品 嘅，冇错啦。咁嚟紧我都会帮手，即系我就比较尖尖啲嘅，即系唔系话一般，就算你 A 牌 M 牌啲牌子够大啲嘢，都唔系话咁好嘅。咁我希望揾啲即系话个价钱好啊，咁啊价钱合理啦，咪好啦，价钱合理啦，啲商品嘅质量好啊。咁台湾好兴起 CP 值噶嘛，系咪？咁即系就揾啲 CP 值高啲嘅产品啦，俾大家买啦。咁所以我哋就尽量系。揾好嘢，咁我哋有人脈啊嘛，揾到啲即係廠商咁，知道佢哋係用心做嘢啊嘛，都係支持台灣嘢，咁啊睇翻佢嘢，喂佢有啲真係得嘅，咁就攞嚟咯，咁啊嚟俾大家買咯， 即係其實都係又係翻翻去嗰個話題喎，又係人脈喎、啊，其實係揾集要講人脈嘅重要性喺台灣做嘢， 講唔曬咁咯，嗰十幾集都講唔完啦，因為你好多嘢可以講，係啦， 係啊，因為呢度。唔識人真係都幾辛苦咯。 其實唔係淨台灣，其他地方都係啦。咁尤其喺 台灣嚴重啲，我覺得 係啊，人脈就真係好需要啊。即係尤其是如果你想話喺呢邊咧發展翻你以前嘅重操舊業又好啦，或者想開新嘅事業咧，呢啲真係好大幫忙。 咁啊，你揾集講啦。咁啊，最主要講翻足球啊。咁啊，買嘢咁除咗而家即實體球衣店，其實都有即 係有噶啦，台北市都有噶啦，即係有兩三間。兩間啦，至少我知道嘅，唔知有冇其他。兩間就比較熟啲嘅都有噶啦。咁啊，喺捷運站或者喺啲夜市區好方便嘅，大家都揾得到。 咁啊，台中有我哋啦。 係啦，台中我哋啊，中美啊，實體店面啦，係啦。咁啊，大家都問緊啦，哇！你真係抌啲錢落鹹水海喎，你唔驚噶嘛？咁但我覺得都係要咩咯？即係要一個嘗試咯，係。同埋我哋會有啲比較創新啲嘅方式去推行呢樣嘢啦，係啦。 再加上羅伊個乜球啊，夠值錢啦，係嘛？搶佢嚟買啦！ 得就好啦， 买波衫送香吻， 大家多多支持，大家多多支持。香吻我就唔要呢件衫污糟咗，系咪退货即刻？唔系，即系大家多多支持啊！即系支持我哋咁啊，也可以支持我台湾呢边搞下经济发展啦，其实好帮助。 咁啊，基本上台湾足球生态啊，大致上咁啦。总之啊，仲有少少嘢，呢样都几 hit 嘅。台北田径除咗有啲国家队比赛，其实都好热闹下。 系啊，即系呢排真系多好多人睇波啊！即系而家开始收费添噶，即系一场波可能讲紧五六十蚊港纸，咁大家都系俾钱入波噶，俾钱入场睇波噶，系啦。咁啊，越嚟越好啦，个风气吹得，咁啊，开始有意识就知道原来咧睇波系俾钱咯。以前系唔使钱噶嘛，周围睇波，咁而家开始就系大家肯俾钱，即系代表系终于揾到啲系真心系中意足球嘅球迷啦。 因为我记得有一次有一场世界杯外围赛咧， 泰国同埋一定对越南啊，嗰两场都爆晒噶啦， 都万几人噶嘛。 系啊， 嗰时啲香港球迷讲话，嗰场波咧香港对同日啊， 系 国际比赛啊，同日香港对沙特阿拉伯，好似得三千几人入场啫。哇，我呢度万几人， 万人空巷啊，嗰日真系。 但唔代表香港人热哦。 系 嗰场波几日之后咧，车路士访港哦，四万张票半日卖晒喎，香港。 即系睇戏码啦，系咪咁嘅意思？ 即系香港腿唔系咁多人睇嘅。 哦，咁即系戏码系有影响啦，系啦。 但呢度啲反而台湾队 hit， 翻种车路士嚟，冇咁多人看。 可能有噶，有机会噶。即系如果台湾队今日打，听日车路士打，今日啲飞卖唔出噶，会随时都有可能。我唔知啊嘛，应该一齐最大问题就系未 hit 到话，即系啲外队 唔敢嚟啦。你真系你包底好多。 唔系都试过嘅，即系譬如话，好似我记得曼联都攞个冠军杯嚟度 玩一陣間，咁但係都係性質就係嚟一個一個記者會咁就完㗎啦，係啦，咁樣即係唔係話即係啲球星嚟表演啲俾你睇咁樣，我都希望。 因為冇咁出咁多錢請到佢哋， 靠傑大嘅人物啦，傑大人物拉埋去英國拉 cool 啲 legend 嚟啊嘛 ，fit 啦。 嗰啲 legend 嗱， 想黑白講得唔得 ？legend 嚟， 有冇錢請佢先得㗎？呢、這個先重點啊！ 想黑白講，黑白講，你 legend 嚟， 佢要靠你喎、啊。你都好多人物喎、 啊、，legend 就真係難啲啊！不過但係有機會可能可以嘅。 啊，我哋請下啲女足國嘅台灣女足國嘅，所以黑白講傾下偈啦， 分享下啲踢波心得。 係喎、啊，都得喎、啊，等我安排下先。 有機會，絕對得啊！ 係咯、啊，好啦，今日差唔多啦，台灣足球大概咁啦。仲想知啲乜嘢？得閒喺我哋群組留下言啦。 係啦、啊，咁大家多啲留言啦。咁知道，等我哋知道咧，你有啲咩想知嘅，咁阿傑達同我收集多啲資訊，話俾大家聽咯。咁亦歡迎今集講完，大家喜歡足球嘅人有啲咩要留言，或者買波衫都得㗎，即係留言咁啊。 係啊，嚟買波衫撐我哋啦。 係啦、啊，係咯、啊啊，絕對歡迎啦。係啦、 啊。好啦，咁啊，節目時間差唔多，下次再揾羅燕繼續傾。拜拜。 拜拜。